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每天中午十二点钟准时在直播间里跟大家打招呼，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今天非常高兴佩芬来加入我们。最近呢，要说到这个反对《舌尖上的腐败》哈，其实很多年前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说是几个中国人，他们呢就去到德国去就餐，结果吃完之后呢，发现没吃完，那些人结了账拍屁股就走了。结果呢，就当地啊，德国那餐馆有一个老太太是个服务员，她就追出来不依不饶的说，哎，等会儿别走，把打包了才走。然后那几个中国人听了就不干，他说我明明付钱了，你干嘛让我打包，我不想再吃了。结果那个老太太就说，她说没错，钱是你付的，但是呢这个资源是大家的。 嗯， 然后呢这个事儿那个可考性啊也是没法证明，但是在中国可以流传开来，那确实说明这个反对腐败呀、浪费的问题确实是值得大家讨论的。最近呢，昨天不是带早新闻吗，我们播报了那个南方都市报的一个头条啊、头条说的是国企啊，珠海的一个国企的老总叫做周少强，他呢最近就躺枪口上给中招了。当时他好像有一个朋友在微博上给他贴了张照片，就曝光了，说我们今晚吃的爽啊，吃的爽呀、喝了什么酒啊，结果呢就开始被人查了，发现呢他们当时的那个晚宴一共是17个人，查出来之后呢是吃了7-8万块钱。然后呢他就给大家一算吧，你想7-8万呢，17个人，一个人得几千块，几千块的一个单价。于是乎呢前两天就说已经遭到停职了，并且让他反省，深刻反省，要这个以儆效尤。所以呢你看现在内地啊，就有人说，哎，这是不是一场运动啊，大家都纷纷，你看年会也不开了，然后那些大的酒业什么茅台酒都给突然间市值就蒸发了多少个亿。而且他们在以前过年关将近的时候，就是茅台酒是一瓶难求的，价钱是非常高，我看上海一些酒楼啊都是2000多块钱一瓶，你还不一定买得到。所以呢今年你看现在风气是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看了这个新闻觉得好像是值得期待的吗？这个很煞歪风的腐败 风气。其实我听到那个《舌尖上的腐败》，我特别心痛，因为《舌尖上中国》是一部特别好的纪录片。然后大家看到里面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中国的饮食是博大精深，但是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一定要剩下来呢？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官员啊，他如果请客的话，比方说10个人的桌子，他一定会就上满，比如说20个人的菜的分量，那剩下的那一半其实就是浪费。我们首先不说腐败这个问题，首先在浪费上，刚你说的那个德国人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在浪费上首先是大大不应该。那你至于说腐败的话，就是因为拿着公款去吃喝， 反正 钱 不完也不是我的。无所谓，大家 就是 佩芬看到的内地这些新闻，你看每天做编辑，在每天被这些新闻狂轰滥炸之后，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感想。 讲到舌尖上腐败，突然觉得自己在台湾的时候好像也很腐败，因为每次吃了小吃发现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好像也是一种舌尖上的腐败。开玩笑的，刚刚我想先附和樊素讲那个德国的例子。像大家都知道在台湾有很多吃到饱的餐厅，那吃到饱大家都会有一种心态，因为反正你都付了钱，不吃白不吃，就尽量拿。可是为了避免浪费呢，其实会有一个条款，就是如果说你剩下过多的食物会罚钱，罚100块， 对， 就让大家不要这么的。其实现在也在推行就是不要浪费食物的一个观念嘛。那在这个新闻的本身，因为最近其实从新闻的发展发现，就是内地最近在推行简约的这个风气嘛。那你说像这个所谓的学酒哥这个事情嘛，爆出来你会觉得一个感觉第一，要不然就是他太嚣张；第二，要不然就是他太蠢。在这个舌尖上，第三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基层官员有一种就是不以为然，还有就是不知打真打假， 不知打真打假。 对， 嗯、 这你说这个风气到底，因为说这一路以来是对这个什么反腐或是这些简约的信心，可能还需要建立。那不知道这一波是来真的来假的，不如我就先试试看，去踩踩那个线，是真是假。就没想到就真的，哎呀，好像还是真的就中枪了。 他想的那个招儿，就是有人说是说谎嘛，就刚才讲的学酒哥怎么来的，查到他们当晚 呢是喝了12瓶红酒啊，其中呢有一些非常名贵的酒，总价就7-8万了。结果呢，他后来就是那个纪委澄清，纪委给他调查嘛，说当天晚上其实我们只喝了6瓶啊，另外6个空瓶子呢是学习红酒知识的道具。于是网友就说啊，这还真是学酒哥啊。然后南都的头条就是学酒哥的导向，基本上就那个意思。不过你看内地这种文化，刚才燕婷讲到，就上桌上菜都是一大桌满的嘛，哇，让你看的觉得哇，真的是大排场，觉得自己是当贵宾那样一个款待。但是香港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可是你不觉得他怠慢你哦？相反是干嘛？就我们参加婚宴什么的，人家上菜都一道一道的， 吃完 最后还剩2颗什么鱼丸之类的，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人家说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服务员是非常热心的，而且觉得你吃不了这么多，你就别点那么多，一道一道吃完之后才上第二道菜。所以在香港是很少见到那个浪费的。还有一个在内地最近不是说要打包吗？打包之后呢，有一些服务员也挺贴心的，他说得我们知道了，领导说不让浪费，我们给你打包。但是发现那天打包完之后呢，他会随手还是会扔掉。为什么？因为觉得脏，就大家也吃饭不会用公筷，都是大家那个卫生也不能保证。你看还真得学香港，香港是除了是自己家里人吃就比较随便，外面自从是好像是非典之后，大家吃饭是非常注意， 哎，即使这样 用公筷的， 即使这样就是香港啊，大家都觉得香港已经特别特别的自律了。比方说我们去那些补费就是自助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香港人旁边一桌，然后内地人这里一桌，那人的桌子上哇就像山一样堆起来，然后香港人的就是非常拿的非常的少，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补费在香港它居然经营得下去，在内地岛就倒闭了嘛。原来他们就真的是很节制。然后我们其实刚刚来香港的时候就特别不习惯，如果去吃一些自助的火锅会拿最后会剩下很多，然后服务员会骂你，后来我们把所有东西扔到那个锅里让他不要看到。久而久之以后你就会有一些自律这样的心情出现。 是， 但是刚刚你有说到就是像大家就是在无论是自助餐也好还有是出去吃饭也好，香港已经这么自律情况下，现在还在提倡要把那个厨余啊打包回家。所以你在香港如果点菜的时候经常会有说少饭，什么多菜少饭啊，或者是走什么东西啊，尽量节约每一分每一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提倡的一件事情， 人类追求节约永无止境哈。你说到这个喝酒啊，我看了今天早上看资料看了这么一个段子，也是说到在中国喝酒它有这么一个传统啊，说到是基辛格回忆录，它里面记载他在中美搞那个乒乓外交嘛，就有些轶事。他说呢，除了咱们耳熟能详那个小球转动大球之外呢，还有茅台酒的功劳。怎么讲呢？他说周恩来呢，他向那个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详细给介绍了这个酒的妙用啊，说你没油了呢就可以当燃料。然后这个总统呢他就真的把那个酒拿回家啊，他就把它给点燃了，结果那个火呢就开始烧起来，于是这个中国出产的酒啊还险些酿成了国家的灾难。这个基辛格就写到这么些轶事，就可见呢在中国喝酒啊，这个酒桌上面确实是很能谈成事情的，而且是尤其这个公款消费，大家就是往那个拼命的往名酒喝啊，就往这个好酒上喝。但是喝到现在呢，大家似乎这个年会也取消了，慢慢的吃饭也开始节俭了，但是节俭之后大家更加担心，哎，会不会成为像刚才开场讲的是一场运动啊，只是觉得现在风口紧了，但咱们实际上过了这个风，咱们那个这个馆子吃不了，咱们去驻京办啊，驻京办有人专门说也不打标语了，以前不是开年会说欢迎什么什么什么来这儿开年会嘛，现在那些标语也没了。然后你说有领导的车开到底下来，他那个服务员也很贴心帮你把它给遮住，就看不出是哪个领导车来了，还说给你把整层楼都包了，他没有人说打扰，安安心心的吃你们的这个公款的那个宴。我觉得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叫做上有政策 下有 对策。 对， 其实刚刚讲到这些浪费呢，我记得前两天也是翻《南方都市报》，它有一篇照片，它倒也不是说这些官员，它是说一般的这些小老百姓去吃饭也是习惯性叫的满满一桌菜， 对，是的， 而且剩余率几乎是50%以上。你就看到那个照片上面，几乎感觉上是没动过的。可是大家就会觉得中国人其实就是一个觉得，特别是在过年前，我就是要叫的满满的，才显得好像 我 很 热 情，而且有余， 对， 就表示 气派。对， 而且我如果说我是做东的话，那肯定不能怠慢这些客人，对啊，所以这肯定。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刚刚燕婷讲到，即使在香港，你说这种节约吃东西这种还是在慢慢的在推行，但包括在台湾一样，那我相信内地也需要一个时间去慢慢达到这个进程。那另外讲到这种喝酒文化，我觉得这个周少强啊，最大问题是因为他是个官，是用公款。可是你说像喝酒这种在官里面，你说像包括之前 唐一年也不是超爱喝红酒， 酒酱。 那后来你说前我看上个月吧，他好像有 东方日报昨天有个报道说那个名酒可以喝几世也喝不完。 其实你说他有酒窖，而且他每次宴请他当年那些老同事老部属， 应该说那不是公款买的， 也是对。可是台湾也有个例子，就在前在陈水扁时代有一个财政部长叫严庆章，他很有名的，他就是红酒部长。对，可能办事没那么强，但是他喝酒就是一流，还写了几本就是品红酒的书。可是你说他的争议性，他就为什么大家就没有把他拿出来打呢？因为说真的，他就用自己钱喝，你下班时间高兴怎么喝，你在家里怎么喝，对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在于公款，我觉得对。 好了，三 D 化新闻，我们先去一下广告，等会儿接着说。好，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从习总开始啊，这个远在庙堂之上就开始说要狠煞这个歪风，要反对铺张浪费，要厉行节俭。那么在民间呢，我们是看到很多人，这民间人士也是发起了这些光盘行动啊。就不管是从到哪儿，哎，你觉得好像中国人现在开始省了，尤其是在饭桌上，希望把钱给省下来。其实呢，就这个涉及到这个三公消费嘛，说你说公款吃喝到底一年花去国家多少钱？我看一些资料是2012年的时候就开两会，两会上就北大的一个教授他就给了一个数字，他说是9000亿啊。那9000亿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如果把它放作跟国家的其他的开支来放一块比较哈，就是是国防开支的5倍这么多，是医疗投入的4倍这么多。然后我就看到政协副主席啊，他们就会在那些分组会上讨论，他说如果是在上面狠煞一下这个风气，省一省，一年省下个几千亿是不在话下的。 所以 这个可以想见， 对， 你就可以想见民众对这个痛恨到底是痛恨在哪儿，就是公款的又是用车呀，公款就吃喝呀，公款出国就毫无节制。你把那些钱真的是用到刀刃上，你在民生问题上可能也解决不少， 对， 社会矛盾也应该会缓解很多吧。 你刚说那个9000亿，他而且不是说动不动就可以解释一下几千亿嘛，就说明这个事实肯定是超过9000亿的。那为什么现在在中国有一种仇富心态？其实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些公款的浪费。你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人饿死了在这边，然后有人在这样浪费自己的东西。那有人到香港来消费，大包小包在名牌店广东道上从头购物到尾巴。那可能有一部分人他们是用公款来消费的，那有一些人根本是穷得连哪里都去不了。这种反差让大家形成了一种仇富的心态，倒并不是说我们正在仇恨，有一些穷人正在仇恨那时候白手起家的富翁们。我觉得这个在香港，比如说有些富豪去买东西，大家并不会对他特别的仇恨，大家反而非常的羡慕或者是敬佩，要自己要成为这样努力的人。 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官好像不该你挣的钱你给挣了，不该你花的钱你给花了，那你是凭什么？所以人家每次我们讲的什么话题好，最后都喜欢归结于要从制度上着手。可是你想制度上怎么着手？能不能拿一些国外的经验或者一些香港的经验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哈？大家就会很显然的会比较直线性的想到，你说公款消费三公消费到底多少个亿呢？就是包括那个北大教授他说是9000个亿，但是后来呢就是官方的财政部门出来辟谣，他说哎呀没有这么多，但是究竟多少他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把你这个9000亿盖过去， 不敢公布吧。 所以民众就普遍相信，其实2011年的时候审计署他开始公布了，当时公布完之后呢，很 大 的争议，一个是觉得怎么用这么多，二是怎么公布的这么少，还有更多很让人有疑心的数字去了哪里。但是你说尽管是让人家有疑心，但公布本身也算是一个进步了。 对， 可是你说你真正的还是需要透明，就你那些钱用到哪里， 刚开始的时候就要有透明， 而且是要有标准吧。 对， 就比如说你吃饭，你17个人凭什么可以吃到几万块钱？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 没有这个标准吗？ 其实哎，这个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你去比较越是落后的，比如说他那个城市破破旧旧的那些城市，他们的公款消费反而更加厉害， 是吧？ 然后你会到一个特别，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到一个餐厅外表不起眼，然后里面你发现是金碧辉煌，用的筷子都是什么象牙的，什么金的赢的，当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可是给你的感觉是极度奢华。然后他们的那个钱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参考一下香港的这个标准啊，香港最新的这个标准，它是午餐和晚宴的上限是350块和450港币一个人， 而且还要看什么官儿，估计 你要是比较高级的官，可能那个你接待一些那个首长级的领导啊干部来了，你可能那个标准就高 一些。那我们就看什么样的官，就是梁振英这样的官，菜品原则上最多六道，吃不完要打包带走，然后公款吃喝不许有鱼翅鲍鱼， 是吧？ 对，这个就是他的标准。那前两年的时候是250块和400块，就午餐是250块一个人，晚餐是400块一个人。 对，你别说远的，咱们近的，就咱们自己人出去要办个事情啊，应酬啊，请嘉宾啊，什么都是得有标准的。就我以前在一个文化机构，虽然我们也比较清贫啊，是应该说，真的是。然后出去外面消费呢，就有一次是请那些国内的一些专家就过来帮我们开一个会，做一些讲座什么。完了之后就大家一起去吃饭，但是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些职位，然后那个职位呢，他是义工，在香港很多这些志愿者嘛， 对对对， 他们不收钱，但是呢是帮你志愿的做一些服务类的工作。那个会呢本来不干他的事儿，他是过来就旁听的，但旁听完之后呢，我们会请内地的专家一起吃饭，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了。去了之后呢，最后就那个结账好像是吃了1000多块钱，一共是10个人吃，一个人才100多块钱， 那在香港是非常 就是普通的茶楼，而且我们是比较过，哦，这个餐馆可能性价比比较 高。 我们吃完之后呢，我就给老板结账，我说哦，这个单子是这样子。他就问，他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要去啊，他又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要他去？结果你知道老板怎么办，他说你去把他的钱追回来。我说啊，就100多块钱还要追啊？他说那当然，我们得报到那个上面的财政，他们给我审的， 对对对， 要不然过不了的，要不然咱们自己出啊。他说他又不是少那点钱，他说你去追。我就特别不好意思的就给那个打电话，我说哎呦叶先生怎么怎么着，他说没事没事我理解。他人住在港岛，工作也在港岛，他给我跑到九龙来，然后可能车费都20几块钱，就为了还你110几块钱。 对对对对对， 我当时就哇，香港人有的时候还真是 制度，如果制度至上的话就会有一些约束作用。 对， 对，我延续刚刚燕婷讲那个，我讲一个例子，就我之前有一次到香港新闻处，他们就宴请媒体吃午餐嘛， 对对对，还跟梁振英握手了， 对，还跟梁振英握手。就到他其实就是一个他们的会议室，你去了发现有一些自助餐，就是那些我们通常在自助餐餐有那种铁的那种盖，有盖子的，那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对，然后他就是一排几，大概我记得大概7-8道菜左右吧，然后另外一边的桌子放的就是那种咖啡奶茶的那种，就是你像是港式咖啡奶茶自助，他调，他有两个阿姨在那边帮你调的。然后后来就开会，大家开始就去拿菜嘛，你发现前面菜很简单，就可能有一些烧麦，然后有什么咖喱，然后这种白饭，然后有一些小点心，炸，还有那种炸鱼柳，就是会让你吃的很容易饱的东西。然后那你喝的东西就请那个阿姨帮你弄咖啡，咖啡还不错喝，你就觉得它非常简单。然后包括那天梁振英突然神秘，就是神秘嘉宾突然出现，他也是照的也是吃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觉得非常的简约。我想那个标准应该还不达到每个人 350块。吃饱了吗？吃饱了，关键是 因为他东西还蛮饱。说真的，如果说大家 梁振英一块吃吗？ 一块吃， 一块吃。 对，当然也不好意思在那边吃的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制度有约束的。那在台湾呢，其实呢，会比较说，应该是说他会编给你交际费。就是你可能会有个交际费，但在这里面可能每一年有多少的限制，只要你在这个额度里面去应用，也许你这餐请的多，下一餐你可能少，但总额不变，大概是这样。可是在近几年台湾流行请吃便当。 哦，为什么？ 就是你包括你看到很多新闻，马英九在他办公室就是邀请这些什么立委啊什么要开会干嘛，你就发现很容易叫便当会。 哦， 或者是说国民党然后民进党就是会叫便当会， 就马英九跟那个， 哎，可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他好像有点作秀，哎， 小家 这么节约呀， 倒也还好。但是其实你说便当未必一定叫便宜哦，便 可以有鱼翅， 我想的就是一盒饭8块钱。 连战呢，当年曾经很大一个争议，就吃了500元台币的便当，就也有豪华便当啊。不过这几年是因为真的经济比较强，观光比较差，那政府当然要带头做起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你要把那个规定限制出来。像我去找一些例子，就像美国啊，美国联储局的一个例子也很好笑。他之前有一个那个联储局主席在任的时候，他就规定所有的人出去被招待只能是5块美金以下，五块美元很低。所以像这些人呢，去稽核园去银行，那有些银行呢可能要买个3明治给你吃。后来就发现，哎，记下来发现啊，每个人平均要11块美金，怎么办呢？只要把这钱还给银行，因为他们不能够超过。对啊，那顶多照这银行只能喝个水啊，吃个饼干，所以这限制非常的严格。那包括在英国也是，就很简单的，那像收礼物不能超过多少钱，都有一些清楚的限制。我觉得在中国可能这个限制线要更清楚，你也没有说真的 到怎么样，那大家可能会在那个灰色地带。 关键是有标准，可是没有人执行。 对，还有 所有人都不执行的话，就我老板我领导也是这么干的，我凭什么要自己执行？我干嘛不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 嗯、 对呀、啊。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制度哈，你看那佩芬也举了一些美国、英国的例子，我这儿还看那个美国有一个牙签法案，怎么讲？牙签就是那种大的企业老板呀、啊，他要请不能请一些政客吃饭，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请到那个自己家里面去搞一些那些什么酒会啊。 嗯、 但酒会上很多的餐都是很简单的嘛，就都用牙签来那个来吃的，所以就叫做牙签法案， 就是茶歇吧。 好，其实我讲到呢，这个反对不叫浪费，很多时候我们说制度，但制度的一些来源甚至是根植于你的文化土壤的，就有什么样的文化会产生你什么样的习惯，而什么样的习惯也会影响到你制度的一些产生和一些细节。那我们再休息片刻，回头讲讲，哎，中国的这个餐桌文化，这个饮酒文化会不会影响到现在这些铺张浪费一些现象上面去。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嗯，那在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等会儿的有话直说环节呢，希望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来，请燕婷跟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 好，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2月6号，温家宝他主持召开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就这样提出来，因为现在这个污染很严重，所以要求那些石油巨头带头升级油品的质量，也就是这个石油质量要提一提了。那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油的价格一定会上升，那这些油的价格最后会分摊到消费者的头上吗？是不是应该由消费者来承担呢？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发表你的意见，是不是这个谁来污染谁来付费这样的原则，大概大家应该来遵循吗？是不是合理呢？来说说看你的意见。那我们可以通过好几个方式，香港的朋友可以通过18723346， 内地听众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0，那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打进来呢，最后的收费只是收你的本地通话费啊，不是什么国际长途。那还有最后一种方式，你可以通过你的智能手机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等会儿的有话直说，你可以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那么就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了。好，那说回到这个喝酒的文化、嗯、其实在中国以前不有句话吗，叫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是现在看到中国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很多时候啊，就是我看到一些朋友他们去国外，就那在那些央企工作，去国外央企工作，他就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人整个就老了，就瘦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每天喝酒喝的就把肠胃给烧了。 哎呦， 他每天喝白酒。我说干嘛非得喝白酒？因为他所有人都喝，领导爱喝，你能不陪他喝吗？他说我还想那个升迁呢，我还想那个再多赚点钱呢，我没办法不喝。但是我领导喝完他也不爽，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光喝酒，他们跟那些俄罗斯人打交道，打完交道之后呢还给人家塞钱。他说哎呀，回来之后就感叹，他说还是咱们中国制度好。怎么着呢？他说你看在咱们中国给钱事儿就办好了，他们俄国人我给了钱都办不成事儿。回来之后是一肚子气，但是也感叹，他说我身在这个文化里面，我没有办法，大家都在喝，我可不可能独善其身？大家听了之后有没有觉得一点心酸？好在我们在香港好像没有这么多应酬。 香港没有这么多的酒文化，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系列的这个环境的不同。但是在中国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所有的事情是在饭桌上谈成的，可能是在饭桌下面就成不了的事，一到饭桌一喝酒，哎，一高兴这个事情就好了，成了。那我们其实今天现在慢慢的开始有一些新的公务员，就现在的很多公务员招的都是年轻人嘛，现在90后都开始毕业了，开始找工作，他们都去考公务员了，就意味着说公务员现在慢慢的开始年轻化。那年轻的公务员，我发现啊，据我所知道接触的一些人，他们会跟现在有的那些相对的年纪大的一些人，他们的观念会有所不同。可能他们出去消费的时候也是公款，但是他消费的地方会是一些环境比较好啊，或者是这个喝酒不是那么的严重啊，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没有那么浪费啊。其实我觉得慢慢慢慢这些一些新的观念进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替代一些老的那种观念呢？ 如果真的这样就好了。我看可能还得看你是跟谁吃， 就如果你跟一些， 你也会被同化。 对呀、如果是自己人吃那还好，就咱们自己差不多，这生活习惯呀，都思维方式都差不多的，你就觉得哎，咱好商量，不用喝的那么烂醉如泥。但你想，燕婷好像说到年轻人就觉得有股腥风，但我看也未必啊。就是你看现在回家，不是马上春节要那个同学聚会了吗？哇，虽然我没回去，但是年年你看那个什么校园网上PO出来那种照片， 都是喝酒， 我的天哪，都是一个个喝的烂醉，然后又哪就开始。我就想我的妈呀，我觉得也挺受不了的。其实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文化，你说新的人再进去，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阵痛跟变革的。 对对对， 你说新的老的 需要很长 的时间，长官的这一批老世代还在，就是沙，就是前浪后浪还没把前浪推死在沙滩上。对啊，所以就觉得那你说这两股力量的拉扯，究竟最后是这些年轻人被同化，还是这些老人会因为可能被改变，我觉得这是要时间观察的。刚刚讲到说这些文化呢，因为我很多就是一些台商的一些朋友以前接触过的例子，会讲到去中国做生意其实辛苦，也不是说他真的说工作辛苦，而是要吃饭跟喝酒， 交集辛苦， 很辛苦。 真的， 很多时候 我这儿找了一个台湾人写的博客，他说我十多年前去大陆那个做生意，就我舅舅就是教会我的第一句话是来大陆先喝半年。然后他说我一去到大陆喝酒，我发现呢，就人家喝白酒，而是我一般在台湾喝酒就喝什么啤酒什么，一上来白酒我也受不了。二一个他说大陆人特别喜欢在饭桌上讲黄段子，他说讲到我讲那些笑话梗啊什么我也听不懂，然后他说我每次就犯傻在那儿。 对啊，就讲到说其实好像很多时候其实你要去申请什么东西其实有一些程序在嘛，可是你好像不先跟这些官员去打招呼，一起吃个饭喝个酒先暖个身，好像就没有办法到 这 些程序上，就没有办法这么热。可是这其实你说是对的吗？好像又 没有说 人情，又好像没有 不 对, 对，好像又好像不应该这样， 真的是。 对，那你刚刚讲到说要改革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上行下效。你就用台湾最亲的例子，你说像陈水扁时代，他如果是从上面开始烂，你下面的官员或者是说一般民间自然知道他的风气长什么样子。 对， 那你说现在马英九好歹你说现在大妈无能也好，可是好歹知道他的 清 廉度是大家没有质疑的，大家就知道不能在这个政府，当然一定也有坏人在，只是说你知道这个头儿是怎么样的。你说像钟美青跟吴淑珍，你会不会去送钱给钟美青？不会，因为不敢，你送了对肯定马上去送警察局，对，不可能。可是你知道吴淑珍就是开了那么个小门给你来送钱，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样子在。还有就是一个监察制度，那我也是举台湾的例子，你说像这些公款，对，公款去交际也没有不行，就你要可能因为有时候你说公务员会招待做其他媒体关系或者做一些招待外国这些人其实没有关系的，可是你不能过度。还有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浪费，要事后的一个监督机制。那像台湾有监察院、审计部这些，还有立法院有一个预算东西，就是你每一年，我刚刚讲到说你可能在首长都会编列你每一年有多少交际费，可是你这交际费到底是怎么用，你必须要有一本账在那边，要清楚的账。那每一年这些单位都会去做这些报告，而且是非常确，就很仔细的把这些东西摊在外面给大家看，可以检验。所以为什么当初陈水扁的这些机要费，你会发现他拿去买帮他们家狗洗澡也拿这个钱去洗，他们老婆买早餐也用这个钱，买尿布买奶粉都用这个钱。 但是关键是台湾可以揭发出来，我觉得内地他 可以发现啊。 对啊，肯定是更多的让你完全想象不到的那些开支， 这个 现在老百姓看不到。 对，在其实我们刚开始就是报早新闻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啊，那个时候这个梁振英还没有上台，还是曾荫权的时代。那这个报纸上大家也知道，香港的报纸都是喜欢揭发这些特首的一些这个阴暗面，然后当时有一天非常大的这个东方日报的新闻，然后头版就说了这个曾荫权出去坐飞机，然后他的那些里程后来去了哪里、他那个里程可以换多少张机票，然后呢他又去了哪里，这些是不是要给公众一个交代。当然我们看上去的时候觉得这个有一点小题大做，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说他就是出去到哪里所有的一些行程啊，他的这个花费啊，全都是记录在案的，而且是透明对公众的。那这个监督起来都非常的简单，那你公众每个人都也有眼睛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网上公布和这个报纸媒体的一个公布嘛。 其实内地也是有标准的，关键是标准你要执行，而且执行完了之后呢是必须有另外的力量去监督，那个监督的力量是要独立的，是透明的，是阳光的哈。那其实刚才我不是讲到可能跟这个文化有关系吗？其实我们之前在香港工作，前几年也会偶尔出差了，就回去内地开一些会什么的。就我那个香港老板，就一个老头六十几岁， 他呢也普通话也不善那个表达，所以呢他一去呢就呵呵呵的附和人家笑，在内地就经常给他劝酒啊、哦、劝酒之后呢他也不会怎么拒绝，因为他表达能力有限，然后就白酒一杯一杯的狂喝，最后喝到晕晕乎乎，他说我真的是太受不了内地这种喝酒文化。但是他又觉得好在哪儿呢，他好在那些非常的欢乐，觉得很尽兴啊，就很尽兴、嗯、就是开那种全国的那种有某些行业的行业协会，我们作为香港代表就跟各个省市的那些人一个个又多才多艺你知道吗，就喝着喝着就吆喝起来，就唱起歌来了。唱歌来呢，我那老板他不太讲话，普通话不行，他偶尔还能哼两首那个广东那种广东话的小调，于是呢也跟全国的那些代表们打成一片。他说这个香港是见不到的，见不到呢，但是你说在饭桌上我们可以喝酒很尽兴唱歌，那个气氛跟香港的很热烈，但是你真能谈到事儿吗？他觉得未必。就饭桌上喝完酒之后晕晕乎乎的，第二天发生什么都忘了。但是呢你我又听到另外一些广东的代表又讲，他说每次来你们香港吃饭都觉得太拘谨了， 对， 你看在饭桌上也没个喝酒、嗯、就喝茶喝水太没意思了，是说饭的以后都是谈的公事。他觉得哎，这两种文化差太多了，就能不能给我们综合融合一下，香港人学学这个内地人这个豪放啊，这个尽兴，然后内地人学学香港人的，有的时候该放的时候该放，该拘谨的时候拘谨，正事儿的时候还得谈完，这也确实需要，可以还两地还挺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所以台湾人最综合、啊、你干杯我随意，我干杯你随意， 是 吧？我干杯你随意，但是我不比你干。 那会谈公事吗？ 其实多少也会，对，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最大，刚刚我们谈到一个很大问题，在当然公款的浪费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会出来问题的点就是在这个餐桌上究竟有没有利益的交换。 对， 就我今天请了你吃饭，或许他不是用公款，不是官，反倒是这些企业去招待这些官员，在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利益。其实你说、嗯、我们刚刚讲到马英九的清廉真的没有人质疑，可是他一生就这么大的一个不小心，就不要说他差错啊，就他做去吃了一顿饭，嗯，就后来现在变成说常常会被拿出来打的一个， 他去吃了 一顿鱼翅宴。就当年富邦银行，富邦在香港也有分行嘛、嗯、富邦银行就是那时候老板就请他去，那时候他是时任台北市长、嗯、就请他吃了 一顿鱼翅宴啊，我不知道吃有没有吃鱼翅啊，就号称鱼翅宴、嗯、但后来呢是因为之后呢不久呢富邦银行就并了台北银行，那我当然我觉得以马英九的性格他当然不会在里面，可是你很难不质疑说如果、这个、 是不是这顿饭促成了这件事情。 你所以说其实官员即使说你说公款这些要小心，可是你去吃任何的饭也都要很小心、嗯、因为你说跟这些企业家做什么，大家就有这个空间去质疑你， 对， 你们在这个饭局上你们到底在谈了什么、嗯、那除了在这些公开的话，我看内地应该也有这样，就是我们不在公开的场合，这些企业很喜欢有自己的招待所，嗯，我们就在自己的招待所把这些官请来，来可能那你也不知道我吃了多少钱，也不知道干嘛，这些招待所的故事其实才是真正精彩的， 是吧？ 对啊，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就是可能大陆啊对官员的那些道德和品格要求太低了，很多时候民众呢也对很多事情就麻木了，觉得哎官员跟谁谁谁吃个饭不是很正常吗？就没有那种 是一种 有利益冲突需要避嫌，甚至是有的时候你要做高官你要忍得住寂寞，你不能随便去应酬，你也不能随便跟人家称兄道弟的，嘿，就贪热闹在饭桌上喝酒完全那口无遮拦，其实不对的。你看香港那些官员，虽然现在梁振英每天被人骂，但是你就觉得他的口风还是很紧的，就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他们脑子里是有那根弦在的，而且香港最主要还是有他的制度去约束你，要说错一句话媒体啊给你追个半死，就大家也非常的谨慎的小心哈、哦。 对啊，其实像讲到饭呢，其实像陈水扁家也很有例子，就是也是在饭局上，像他的女婿赵建民、嗯、有一个叫做三井宴，就是变成是他的一个专有名词，他也是就跟一些人去一个很高档的日本料理店，然后去谈，然后之后就有一些内线交易啊，就他不见得给你什么，不见得请你什么，他可能就那边告诉你说公司最近会怎么样，那可能你赶快去买什么股票，嗯，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交易。所以其实很多的例子就会发现，在腐败，它不只是浪费这种腐败，而是很多政府的一些弊案跟腐败是从饭局上来的。 对， 所以 在 这个上面，对，其实都会去特别要去注意，因为有些事情势力在前面嘛。另外，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说浪费现在是我们应该去反省的，可是你说过度节约呢？嗯，是不是又是？其实像就马英九的太太钟美群是一个非常低调也非常节省的一个人，嗯，可是像他之前呢就带着台湾很有名的叫云门舞集到美国去表演、 啊、 对，可是后来呢他就住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饭店，嗯，然后什么那些就很差的饭店， 哦，国际媒体就批判他， 对，倒就会觉得说你其实 他还有一个保安的安全的一个顾虑在嘛，你毕竟还是一个对，就是领导人的太太， 要顾及形象 啊，还是一个形象的问题，那今天其实有编预算给你也不是没有，可是你有没有必要过度到这种程度，这在这过度简约上面好像也会遭受到批评，所以这中间的哪里有时候对这些来说 矫枉过正了， 对， 现在就是刮这个舌尖上的腐败的， 对，还真的是蛮考验大家的智慧，还有你对现在舆论的一个风向的把握，你看现在舆论是希望你做到什么地方，所以现在那些人讲公关最主要的那些公关之道是什么，就是控制人的期待，人家期待你做什么你就迎合大家某种期待，大家好像对你的骂声就稍微好一点，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三地化新闻前半部分呢是说到了内地的从习总开始的反对奢侈浪费的风气，厉行节约，那么我们又探讨到好像在中国有一些酒桌文化呢，如果说你需要从制度上去配合的话，似乎从我们这个文化土壤上面有具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可以去挖掘和值得去探讨的东西，那么接下来的有话直说欢迎你打起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的，来燕婷再给 我们介绍。关于这个国务院说这个石油巨头应该带头来升级油的质量应对污染啊，到底这个油价最后会不会分摊到消费者的头上，那消费者该不该为此来买单呢，你愿意吗，或者你有什么好的招数吗，都欢迎你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一下，我们的电话是18723346，香港的朋友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都是只收本地话费的。 好，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反复 三 D 化新闻。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最近这个雾霾天气，相信大家已经是觉得这个新闻已经变旧了， 对，尤其在北京觉得深受其害了， 但是它还在持续当中。所以呢，关于这个中石化董事长傅晨玉，他昨天是在北京说，这个炼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一，这是因为这个油企的质量不达标，中国的标准也不够。那这个油价就这个国务院呢，马上就下发了这样的一条命令，就是说油企业应该带头来提高这个油品的一些质量，这个会引发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油价一定会上升，那最后买单的一定是消费者，所以对此你有什么样的意见要提出来呢，欢迎您跟我们进行联系，你可以通过我们的18723346，香港的朋友直接拨打，或者内地的朋友拨打 4001200900，那不管你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呢，你的拨打电话只是收取本地的通话费，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凤凰 FM 的 apps，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那么有话直说环节，现在就是你的时间，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 好的，我们赶快来接听第一个电话。高先生您好，来自哪里？ 哎，您好，我来自深圳。 深圳的朋友怎么说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吧，这个现在的这个油价，就是油啊，这个汽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已经不像十几年前，就现十几年前呢，可能就是几百户人家就特别就是咱们那个沿海城市啊，可能几百户人家才有一台车，但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好一点的地方的话，基本上就每一家都有一个车。 所以这个油价的上涨，你觉得应该让消费者来买单吗？ 对，我觉得不应该是消费者来买单，这个不合理。就是我觉得就是企业不能有困难你就涨价，然后 就推到消费者头上 来承担这些东西。对。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的意见。那刚刚他这个意见也就是说企业应该承担一定责任，我觉得我们在香港特别能够感受到，因为这个港铁一加价每个人都要多掏钱上下班。 因为现在主要是他把那个标准从这个国四要提高到国五嘛，就是提高的时候呢，有人就说可能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三大的石油炼化企业，因为他们如果要 转成这个国五的标准呢，一定要是投入非常多的资金。之前是从国三转到国四，他们那个就投入了500亿元。所以呢，如果说国家没有大型的补贴的话，可能最终呢真的是要消费者来买单了。好，再来下一位听众。 好，我们听听下一位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我来自北京 啊。北京的朋友怎么看、 老朋友 这个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 啊？先给你拜个年吧。 好，谢谢您，祝您新年快乐 啊。我觉得这个哈、不管政府工作人员还是老百姓，肯定希望蓝天好，所以呢换成好一点油的肯定大家都没意见，是吧？ 对。 但是呢这钱呢政府确实也没钱，为什么？因为你看政府去年中国经济不好，说要给中小企业减税，最后没减，说明政府也很缺钱，是吧？而且呢我看你们凤凰那个新时空那个讨论哈，说98%的人要求武力解决那个钓鱼岛，是吧？那里有多少钱，又得建航母，又得维稳南海道，维稳不光内地维稳，还得航天飞机，还军演，完了还得给泰国那些咱们家柬埔寨那些比较靠得好的国家还得撒钱，这里多少钱啊？所以呢我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那什么打钓鱼岛吗？那咱也认了，就说花钱就花点了，也不在乎这个，是吧？咱大头都花了还在乎这点小事吗？ 所以您觉得没问题是吧？ 可是今年这个三公消费可以省很多个亿呀、赵先生。好了，谢谢这位赵先生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发表他的意见哈，也是觉得好像今年中国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而且据说经济也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转嫁到老百姓头上来，他觉得可以理解。 这点油费还行啊。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2012年去年的5月份，这个北京的油品它已经升级到国五的标准了，那价格是没有上调。到同年的这个4月，这个南京的油品升到国四，那93号汽油是每升上涨了0.33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成本，有一些计算，他就说这些汽油车的这个单车每年增加成本2000块。那有些人觉得这个还是可以负担得起啊。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刘先生你好。 喂你好。 怎么看今天的话题 啊？我觉得那个油品的质量升级引发的这个价格这个上升嘛，并就是不全要消费者来承担。 为什么？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由于现在北方那个地区这个雾霾天气的影响嘛，这个中期还是这个尾气排放这个废气造成的这个影响，是吧？然后要减轻这种污染的话，就是首先要从这个油品质量提高来做起。但是这个油品质量提高，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过，就是需要大笔的资金嘛，是吧？然后但这个大笔资金呢，如果完全由这个三大企业中石化、中石油和这个中海油来承担的话，他们也有怨言。如果完全由这个消费者来提高那个买单的话，这个现在已经油价这么多年已经上涨这么多了，然后再让他们再上涨的话也有余，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这个由政府部门监督，然后这个由这个成本嘛，有一部分由这个企业来承担，一部分由这个民众来承担，然后适当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那个资金帮助。毕竟这个空气是这个空气环境是咱们自己的吧，然后这个企业啊、民众啊和政府应该是这个一起努力，这个为这个治理好这个中国的这个空气污染，然后造福这个老百姓，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另外一点我再说一下，就是这个石油现在这个中国的对石油的需求量很大嘛，然后我觉得中国应该是应该尝试更多的这个新能源，这个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而不是一味的依赖这个石油资源。 好谢谢刘先生， 收到您的意见了，三方共同来承担，而且最主要的是要转换新能源。 好，我们来接听赶快下一位听众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可以听到你说。 我这边是觉得这块的话其实可能消费者这边还是会承担主要的一部分了，然后这边的话如果有相应的跟那个公共产品相关的，我觉得他也要做相应的一些补贴了，我觉得是。 就是还是消费者加补贴这样的一个论调是吗？ 对没错。 好，谢谢你的意见。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啊。今天大家的这个我觉得都挺客观的，而且消费者愿意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觉得大家都是很有、很有这个公众的一个心理。 不过我觉得最终也还得看真的是要承担，你是要承担多少钱。你说现在大家这个最后涨太多，如果是超过的负荷， 一辆车你一年如果要5000块钱可能大家就不乐意了、但是如果2000块钱，我觉得这个可以进行一个听证会啊，大家先听证一下。 一位有听众打进电话来。 好好，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怎么来看今天说的事？ 我也认为这个大气污染啊，除了这个石油产品升级这一部分之外，大众就是说民众也应该为这个节能减排承担责任。因为全国那个吃那么多是吧，所以适当的提高油价，对这个减少全国几千万年汽车尾气的排放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民众适当的承担一些责任是应该的。 好，方先生来自哪里？ 广东的。 好，广东的朋友，谢谢你。 好，这就不是承不承担的问题了，而是觉得应该承担，因为其实最后呢、受惠的也是大家的，就是市民每一个人。 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个新闻里面，就是说这个大家就觉得这个雾霾天气的污染啊，也是每个人产生的，所以需要大家共同来承担啊。 好，应该是 最 后 一位 宋先生。 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今天这个话题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责任问题，所以说企业这边呢，就是包括这些油企，它是企业社会责任，然后呢公众尤其是用车的这部分人是社会企业社会的一个公众的一个责任，所以说我觉得这部分的成本的话消费者应该去承担一部分，但是这个应该是基于一种合理和透明的基础的，就是说这不能成为一个涨价的理由，但是如果它是一种合理的成本攀升，我觉得这种的承担也是应该的，毕竟没有车的人也在饱受空气污染的一个侵蚀。 好的，言简意赅，我们收到您的观点了，说得非常好。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但是关键的你需要再让大家明白，哎，为什么责任在我，而且为什么我承担的是这么多的责任，或者是我这么少的责任，必须让所有的程序和咨询都要是公开和透明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明天见。 好，明天见。